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夜里，郑川走进了隔壁的病房，眼前的景象让他魂飞魄散。一个女人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郑川将这件事告诉了护士谭小颖，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一间空病房。 自从郑川住进医院之后，高伟在办公室里就显得无所事事。他打开电脑，进入到了郑川的邮箱，再次读那几封神秘的邮件。郑川的这个邮箱完全是为了工作联系而开设的，邮箱的名字就印在他的名片上，所以有陌生人知道这个邮箱毫不奇怪。多数的时候，郑川的邮件都是由高伟处理的，遇见这种讲述私人情感的邮件，这还是第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写邮件的人已经死去一年多了，一定是有人在替死者发这些邮件。不管怎么样，高伟决定与发邮件的人联系一下，以便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高伟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按寄件人的邮箱名发了过去。他早已经发现这个寄件人的信箱的拼音是幽灵，但是他不相信这是死者的幽灵在发邮件，这可能吗？他想象着苍白的手指在电脑的键盘上在敲击。这是个女人，郑川早年的同学。他深陷的眼眶和暴露的牙齿证明他已经是骷髅，然而他情怀依旧，将这些饱满深情的邮件发过来，让郑川在时光倒流中感叹惊悚。高伟守着电脑滴滴地叫了一声，他的想象一展开便将自己吓着了。他止住了乱飞的思绪，他看见电脑屏幕上已经显示出邮件发送成功的字样。他的心里无端的有点紧张，他不知道这封回邮会产生什么结果。高伟的回邮很简短，大意是：收到你的邮件，我很感动。过去的情感让人难忘，我想和你见面，可以吗？邮件的落款是郑川。高伟做这件事没和郑川商量，但是他觉得不会错，只有这样才能解开这个谜团。发完邮件之后，高伟关闭了电脑，坐在转椅上发愣。 他想，第一是能否收到回邮，第二是回邮会怎么说，第三是如果对方同意见面，并且约定了一个地方，去还是不去呢？ 尽管不相信真有幽灵的存在，但很多奇怪的事却是伴随着这些邮件的到来而发生的。首先是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女孩出现在电梯里，她虽然没有直接的遇见，但是郑川的经历绝对不会假。接着是公司卫生间发生的事，高伟在侧位的搁板下面看到的白色的高跟鞋。这个时候，公司办公室的张烨走了进来，他来叫高伟陪他一起上厕所。自从高伟在女厕所被鬼影吓着之后，公司里的女职员总要约上伴儿才敢上厕所。高伟和张烨走进了女厕，里边空无一人，靠墙最后一个侧位的门又是紧闭着的。高伟和张烨对视了一下，胆大的张烨走到了那个侧位圈，他用指头轻轻地敲了敲门，问：“ 哎，里面有人吗？” 没有应答。高伟上次遇见的情形也是这样，没有人吭声，但是从隔板下面却看见了白色的高跟鞋。不过今天的情况不同。 高伟上次发现侧位里有人是在下班以后，整层楼已经空无一人，所以高伟只有惊恐地跑开。而现在是在上午的上班的时间，厕所外面的走廊上各个办公室都有人在工作，正因为这样，张烨才有胆量去敲门，并且一把把那个门拉开了。不知道是用力过猛，或者是张烨本身没站稳，开门的同时张烨的身子歪了一下，仿佛有人撞他一下似的，这让他差点滑倒了。里面没有人。高伟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却看见张烨站在那儿，用手捂着左边的肩膀说：“ 哎呦哎呦哎呦，有人将我的肩膀撞痛了。”“ 什么？撞你了？谁撞你了？这里边没人呢。”“ 我也没有看到人呢。”张烨说，“但是门一开，我的肩膀就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好像里面出来的人撞着我似的。” 高伟看了一下空荡荡的四周说：“ 你是太紧张了吧？” 但是从厕所出来之后，张烨仍然说肩膀疼。他俩一起进了高伟的办公室，关上门，张烨扒开衬衣， 天哪，他的肩膀上有一块红印子。“ 我这鬼撞着了。” 张烨惊恐地说，“ 你给我该怎么办呢？” 高伟叫他小声一点，要是被公司的人听见了，要笑话他俩是神经病的。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 张烨赶快整理好衣服，高伟过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公司副总经理何林，他手上拿着一沓子材料，望了望高伟和张烨，他说：“ 别个上班的时间啊，将办公室的门关得这么紧做什么呢？”“ 没有做什么呀。” 高伟有点语无伦次，还是张烨反应快，他说：“ 女孩子换衣服难道还要把大门开着呀？” 何林立刻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将资料递给了高伟，让他带给郑总过目。 哎呀，我这两天呢，忙得很呢，你没有到医院去看他。的好些了吗？ 何副总对高伟问。高伟说：“大概好些了吧，不过郑总是对高血脂做控制性的治疗，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大病。” 这一天，高伟独自在办公室，心神不定。以前他一直喜欢这个环境，一个人的办公室非常的舒适自由。打开侧门，是郑川的办公室，而郑川很多的时候在外面办事儿。高伟尽可以看书上网，这种安静而轻松的工作让他满意。但是这个时候，这种封闭的环境却让他害怕了。他觉得还是张烨的办公室好，四五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时间就过去了。高伟打开了电脑，想看一看自己发的那个神秘的邮件有没有回复，但到现在为止，他发现凡是与郑川有关系的人都被幽灵给缠住了，除了郑川本人首当其冲，他和张烨也先后遭遇了不可思议的怪事。张烨是郑川以前的秘书，高烨取代他之后，他在公司办公室做外联，并且配给他一辆桑塔纳轿车，这样呢，张烨也就没什么意见了。郑川和张烨有着工作外的亲密关系，高伟是知道的，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毕竟，郑川现在喜欢的女人是他，这就够了。对帮助自己立足于社会的男人，不能要求太多。高伟明白这个道理。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是由男人统治着，女人便只能如此。高伟打开了邮箱，没有见任何回信。他想，不会这么快，也许要等到天黑才能回邮。他又想到刚才在厕所里发生的事，正是自己向那个幽灵的信箱发了邮件之后，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办公室异常的安静，连电话也没有响过。突然，高伟听见办公室里间传出了纸页翻动的声音。郑川回来了？这不太可能。他走到侧门边听了听，纸页翻动的声音没有了，他推开了门，里面空无一人，地上却掉着几张白纸。他走进去，将纸捡起来放在郑川的办公桌上。他望了望四周，纳闷地想，这纸怎么会掉在地上呢？正在这个时候，郑川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震耳的铃声让高伟一惊，他拿起了话筒。是一家进口轿车商打来的电话，说是周末有一个对大客户的答谢晚宴，请郑总去参加。高伟答应了替他转达，然后放下了电话。下午，高伟带上何总请郑川过目的资料直奔医院。病房里没有人，床铺理得很整洁。郑川到哪儿去了呢？高伟在椅子上坐下，想等一会儿，一个护士走进来告诉他，13床病人已经回家了。高伟觉得很奇怪，怎么郑总出院了？他呀，不愿意住在这儿了，护士说，他每天也不过就是输一次液，有我们护士上他们家去输不就成了吗？高伟出了医院， 高伟秘书想， 病房里的那束玫瑰，那是神秘邮件的发送者林小月送到医院的。 啊，明白了，看来郑川是想躲开这一切。 高伟叫了一辆出租车向郑川的家里奔去，他是极不愿意去郑川家的。他的老婆刘英怪怪的眼光和语气总是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过资料要送给郑川，这是工作，他也顾不得了。到了郑家门外，按了门铃，女佣狗妈开了门，他说郑川在楼上卧室里输液呢。 秘书高伟上了楼， 走廊的尽头是卧室，郑川正躺在床上输液呢，他闭着眼已经睡着了。护士谭小颖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对走进来的高伟低声说，让他睡一会儿，他在医院经常整夜的失眠，回到家才安稳。 高伟只好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间窗帘低垂的卧室里想象着这个男人的家庭生活。郑川说过他跟他的妻子分居，而且好多年了，这种家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突然郑川发出几声呜呜的声音，很紧张很恐惧的感觉。 谭小颖和高伟走到床边，看见他已经醒了。 郑川说，哎呀，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诊室里拔牙，那是一个女医生在操作，她戴着大口罩，我从她的眼睛里认出她正是林小月。我说，啊，许多年不见了，当医生了。他叫我别说话，他说坏牙已经拔下来了，要装一颗新的。我问他换好以后是什么模样，他取下了口罩，他露出了一只遮掩着的骷髅的模样，两排裸露的牙齿直逼向我。他悠悠地对我说，就是这个样子。高伟打了一个寒颤，感到有冷气从背后吹过来。这天晚上， 高伟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自从今天上午向那个幽灵的信箱发出了要求联系或者是见面的信件之后，他就一直在等着回信。临睡前，他又开了一次电脑，仍然没有新的邮件的出现。 楼上突然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是邻居夫妇又在打闹和摔东西了。 当初高伟租住在这间房子里的时候，完全想不到周围的环境是这么样的恶劣，尤其是楼上这间，一到晚上，楼板上便响起拉动凳子、女主人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高伟在心里骂着，狐狸精， 在家里穿什么高跟鞋，莫名其妙。有的时候高伟刚刚睡着，楼上这对夫妇又吵闹起来，接着是摔东西，根本让人没法入睡。 郑川曾经答应送高伟一套新房，可是迟迟没有兑现，高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现在他最担心的是，郑川一旦对他失去兴趣，答应送他的房子就完蛋了。他一定要牢牢地抓住他。糟糕的是，除了最开始阶段郑川还偶尔地到他这里来过夜，现在早已经是不到这儿来了。高伟想，一定是这个环境吵闹的缘故，他准备另租一处安静的房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和郑川的交往。好在房子租金以及全套的家具电器都是由郑川付账，他下次得找一个条件好的地方。 楼上的吵闹声将近半夜才平静。从断续听见的吵闹的内容看，这对夫妇还是在为钱争吵。这与高维以前想象的爱情家庭生活完全不同，玫瑰色的向往只能在人们的幻想里。高维下定决心，要么嫁给有钱人，要么要自己成为有钱人。除此以外，他拒绝任何像雾像云的 romantic。 夜半时分，高伟的思绪东飘西荡，慢慢的迷糊起来。 突然一种强烈的感觉让他清醒，那幽灵信箱给他回信了。 这预感毫无理由，但他相信自己的梦和预感从来都很准确。 他翻身下床，打开了电脑， 果然有新邮件了。 你真的想见面吗？你还能认出30年前的林祥月吗？好吧，明晚8点，慧灵寺门前见。 这短短的邮件让高伟无比的震惊。 林小月真的没有死？这个30年前郑川的女友在玩什么花招？ 他把见面的地点选在城郊的一座寺院的门前， 是应该自己去赴约，还是应该把这件事转告郑川呢？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到公司的时候，高伟已经决定了自己去赴约。他想一定要把这个谜团解开后再告诉郑川，以便表现他为郑川分忧解难的行为。在办公室仍然很闲，除了接电话和做点记录外基本无事可做。即使郑川上班，他增加的事情也不过是去为会见总经理的客人倒倒茶水，或者拎个包跟着郑川外出，一般是参加各种宴会，偶尔也有签合同之类的事情，不过都不需要他操心，他陪在总经理身旁就行了。郑川说这是商业上的一种规格，这种工作对高伟而言有点吃青春饭的意思，然而聊以自慰的是收入还比较高。高伟想将钱攒够了之后再进入凭能力干事的地方也不迟。张烨又到他的办公室来玩了。张烨现在有独立的工作，串串办公室也没有人管。他穿着一条黑色的笔杆型的连衣裙，这是今年很流行的款式，它让女性的曲线更含蓄，但突出的部位却显得更诱人。高伟一眼便看出这是张烨新买的裙子。 刚买的。 张烨点了点头说， 哎，就在咱们这24楼买的呀，你还不知道啊？哎，一家时装公司搬到了那层楼，有不少新款的衣服呢，对本写字楼的内部女性特别优惠，这公司可会做生意了。 24楼，高伟略微感到惊奇。以前在那儿的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自从那家公司的一个叫做崔娟的女孩死在地下停车场，他们就搬走了。前段时间那层楼一直在搞内部装修，没想到搬来的是一家时装公司啊，这让高伟也真想上去看一看。永远感到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这可是女孩的天性啊。 你呀，帮我守一会儿电话，我也想上去选一件衣服。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办公室里出现的诡异声音让高伟经常疑神疑鬼，于是他以郑川的名义联系了神秘邮件的主人。张烨告诉他，24层新搬进了一家时装公司，女人的天性让高伟兴冲冲地上了楼。 高伟愉快地进了电梯，他按下了24楼的按钮。电梯上行，由于正是上班的时间，再加上买衣服心切，高伟这个时候完全忘记了对电梯间的恐惧。更何况，死在停车场的女孩又出现在电梯间，那是郑川讲给他听的，那也许是郑川的错觉吧。不管怎么样，这家倒霉的公司已经搬走了，新来的时装公司五彩斑斓，也算是给这栋写字楼冲洗吧。 电梯在24楼停下了。高伟走出了电梯，他推开了一道玻璃门，迎面的是一个宽敞的服装展示大厅，是客户选样订货的地方。近百个服装模特像森林一样密布在大厅，这些像真人一样的塑料模特套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让人眼花缭乱。一个胸前佩戴着工作证的女孩接待了高伟。 你好，她甜甜一笑说，订货请先选样，然后到洽谈室签合同。 不， 高伟尴尬地说，我就是想买一件衣服。 带着工作证的女孩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这是公司总部，是针对商家订货的。 正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孩走过来。 哈，你是在这栋楼里工作吧？ 她微笑着问。这个女孩面容清秀，身材极好，从佩戴在胸前的工作证看，是业务主管。 高伟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呢是方程公司的，就在17楼。 你好，业务主管热情地说， 我叫周梅，你要是喜欢这里的时装就随便捡吧。啊，我们对本栋写字楼里的女士特别优惠，这是我们公司对邻居们的一点心意。 各位心想，哼，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扩大宣传呢？不过这个叫周梅的女孩倒挺可爱的。她陪着高伟在服装模特之间穿行，一边走一边给她介绍一些最新款式的时候，高伟选定了一条连衣裙，已经和这个周梅交上朋友了。高伟望了望四周说， 不过我还是想试一试这衣服穿在我身上合不合适。 行啊，周梅爽快地说，不过这里没有试衣间， 到我的房间去好吗？ 真没想到周梅在这个楼里还有自己的房间。周梅说，这可不是公司对她的照顾，而是为了工作，有些外地的客户在公司下班后才赶到，让她住在这儿，以便在任何时间都不放过前来订货的客户。大厅的后面有两条走廊，一条通向各个办公室，另一条通向仓库。周梅的房间在仓库的尽头，带卫生间的房间布置的女孩气十足，床上还放着一只绒毛小狗。在这温馨的小屋，高伟试了试裙子，非常合适。他向周梅表示感谢，并约她有空到17楼去玩。周梅说她很忙，要是高伟方便到他这儿来玩呢，那更方便一些。高伟欣然答应说，好的，小妹妹，我很喜欢你的。 哎呦，我都快老了，还叫什么小妹妹啊？ 高伟笑起来说， 哈，你才多大呀，你怎么敢说老？ 周梅说， 21岁了。 高伟说， 哼，我比你大3岁，我还没说老呢。 两个女孩都笑，已经有朋友的感觉了。与周梅的相识使高伟觉得在公司还是搞业务好，独当一面有成就感。他想合适的时候向郑川提出换一个职务，当然现在还不能换，至少得等郑川给他一套房子之后，这样他的付出才值得。高伟的家在外地，一个人住在出租屋，在这城市中总有一种异乡人的漂泊感，更何况现在的驻地环境非常的吵闹，住在那儿真让人心烦，近期得换一个地方住才行。这一天下午下班之后，高伟走出了方城大厦，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他准备在这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去赴晚上8点的约会。惠灵寺远在城郊，乘坐102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之后，沿着一条岔道走500米，就能看见寺院那土黄色的围墙。来约会的可能是一个什么人呢？高伟坐在咖啡店靠窗的位置上想着，会是已经死去的林小月吗？绝对不可能，那么只能是替林小月发邮件的那个人。高伟没法想象这个人的情况。不管怎么样，如果一个人在惠灵寺的门外徘徊等待，高伟是能够分辨出这个人是约会者的。这样高伟将走上前去，开诚布公地把情况弄清楚。郑川是在晚上10点钟看见那封神秘的邮件的，他已经2天没有看邮箱了。他在睡觉前打开电脑进入了自己的邮箱，意外地发现了林小月约他在惠灵寺见面的来信。从来信的语气看，是他先向他提出约会邀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定是高伟在替他联络。约会的时间是今天晚上8点，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那么是高伟赴约去了。自己曾经不经意地说了句要高伟替他调查的话，没想到这个高伟就用了这种方式。郑川有点紧张地点燃了一支烟，如果不是林小月本人，谁敢约他见面呢？一见面不就是真相大白了吗？从前3封邮件的内容看，那确实是林小月写的呀，因为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往来呀。那么这封同意见面的信也是林小月写的吗？高伟去惠灵寺见到他了吗？这不可能啊。 人死不能复生，除非真有轮回的存在啊。轮回说，人有前世、今世、今生、来世，循环往返。在回灵寺，林小月如果出现会是什么模样呢？是死之前的样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编辑，还是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的样子呢？十七八岁，眼光跟她一碰就脸红，都不可能啊。郑川在心里拼命地否定着这些假设，但是越否定他的心里越不踏实。他迫不及待地给高伟拨通了电话，他的手指按在号码键上有点发抖，语言提示，高伟的手机已经关机了。郑川有点害怕了，因为高伟的手机从来是24小时开着的，他遇到了什么不测了吗？回灵寺，这约会的地点本身就有点蹊跷。按理说，林小月就算还存在，她要与她见面，也应该在茶楼或者是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回灵寺远在城郊，偏僻冷清，并且把约会的时间定在天黑以后。这种种不正常，使郑川更为高伟担忧。高伟啊，你不该瞒着我去做这种事儿。郑川又连着拨了几次电话，高伟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他住的地方没有装座机，电话没法联系，人就像消失了似的。没有办法，也许只有明天在公司的办公室才能找到他。但是如果明天他没去办公室呢？郑川的心紧了一下，但愿不要出这种事儿吧。夜已经深了，郑川躺在床上，听着家中空宅时的寂静。儿子远在美国，妻子又出差，去沿海城市考察要走一个月的时间。女佣狗妈本来住在楼下，但乡下的老家突发急事，也回家打理去了，估计也要好几天才能回来。这种无人打扰的安静，郑川本来是喜欢的，但是今夜的悄无声息却让他有点害怕。郑川开着一盏台灯睡觉，今天晚上他不想睡在黑暗里。好不容易睡着了，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他翻身抓起了话筒，没有声音，可是电话铃却仍然在响。他这才发现原来是手机在叫。 郑川，你赶快到我这里来一下。 是高伟的声音。郑川从睡意中清醒过来，他说，喂喂，你在哪儿啊？出什么事了？郑川一边问一边望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座钟，凌晨1:25。 李小月在我的屋里。 高伟的声音极度的惊恐， 他在我的客厅里走动，还倒水喝呢。我现在在卧室，我不敢开门出去，你快到我这里来。我不知道这个鬼魂会不会挤进我的卧室，我吓死了，你快来。 郑川的心砰砰地跳，林小月的魂儿在高伟的屋里，这不可能啊。他对高伟说，你镇静一点儿，是不是有贼进了你的客厅啊？高伟说，不是贼，他听见了女人叹气的声音，也没有翻箱倒柜，叹气之后有玻璃杯的声音，好像是在倒水喝。郑川不知所措，情急中对高伟说，你报警，就说有人进了你的客厅。 高伟说，你昏头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警察来了一定见不到人，而那幽灵还会恨我的，我可不敢招惹他，他要找的是你，你赶快来吧。 高伟在电话上一边说一边叫了一声，他惊恐地失去了理智。 我不能来呀。 郑川拿着手机的手有点抖。喂，喂，我说，喂， 你别怕， 别怕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你看看你的卧室门锁上没有？对对，啊，锁上，哦，好好，锁上就没有问题了。你的客厅里，要么有小偷，要么就是什么人都没有，啊，是你自己听错了。我真的来不了。你再观察一会儿。如果客厅里真的有人，就打110报警。啊，怎么样？ 随你的便吧。 高伟生气地关掉了电话。喂，喂喂，喂。郑川还想问他为什么在这之前手机关了，还有他去慧灵寺约会的情况。可是看来高伟真的生气了，他再次拨通电话，他说什么也不接了。可是这深更半夜，郑川确实不能去他那儿啊。他想着他的宝马车进他的所住的小区的时候会非常的惹眼，还有门卫的讯问他也会受不了的。要是白天进那个住宅区没有人管，但这半夜时分那就不同了，门卫会非常的警惕，而他此时去找一个女孩，那是会让人议论的。郑川已经睡意全无了，他离开了床，在沙发上坐下，他心里牵挂着高伟的屋子里究竟会出现什么。突然他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动静，仿佛是人的衣服擦在门上的撒拉撒拉的声音。郑川的背上有点发冷，难道真的是林小月的亡灵找上他了？他先是发邮件约他，然后又见面约他，他都没有理会。这样他便亲自找他来了。他先去了高伟那儿，然后又飘到这儿。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可能有这种事情。郑川在心里拼命地纠正着自己的胡思乱想，他努力地鼓足了勇气，咳嗽了一声。在听门外，没有任何动静。他像勇士一样走向门后，猛地一下拉开了房门。外面是黑暗的走廊，没有想象中的鬼脸出现。郑川开亮了廊灯，走进另外两间空着的房间看，一间是妻子刘英的卧室，以前是儿子住的，儿子去美国读书之后，刘英便搬进去住了，说是不能忍受他晚上抽烟，其实双方都不想挤在一间屋里了。另一间是书房，书柜的玻璃在灯光下反着光。两间屋都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郑川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又走下楼去看，他踩着楼梯咚咚的响，他想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壮胆。狗妈回乡下去了，楼下的客厅和另外的房间显得特别的空荡。郑川将各处查看了一遍，回到卧室，背上的冷汗已经将衬衣湿透了。他把卧室的门反锁。 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才轻松了一点儿。他想高伟那儿也一定是一场虚惊。夜半时分，卧室门外的任何动静都会使人产生可怕的联想。郑川点着了一支烟，抬头从立在屋角的穿衣镜里看着自己。这个四十多岁的方脸的男人这个时候显得魂不守舍，他站起来换了一个位置坐下，他不能看镜子，这种时候镜子也成为了恐怖的东西。床头柜上的座钟显示此时已经是凌晨2:15。高威那边现在怎么样了？不管他生气不生气，郑川再次拨通了他的手机。高威的语气似乎已经平静多了，他说客厅里没有新的声音发出，他锁上了卧室门，等天亮再出去查看。他说也许是刚才通电话的声音将外面的鬼魂惊走了。他说这之前不知道手机没电了，一直到被惊吓要打电话的时候才换上了新电池。高伟仍然相信客厅里的动静是有鬼魂进入了。他说他以前从不相信这些，但是今晚去慧灵寺约会使他相信了真的有鬼魂存在。高伟是晚上8点准时到达慧灵寺门前的。从公交车终点站到慧灵寺是一条500米的林道，这路天黑后几乎无人行走。高伟当时就有点后悔，不该来赴这种莫名其妙的约会。这是城郊地带，夏日的暑热消退得很快，风吹在脸上已经有点凉意。高伟站在慧灵寺的门前，望着空荡荡的四周，心想这空旷的好处是能够一眼看见来赴约的人。来者会是谁呢？是一个中年女人吧，这应该是林小月的年龄。不过高伟绝对不相信已经死去的林小月会出现，那么来赴约的将是替林小月发邮件的人了。那会是个什么人呢？真的没法想象。这更引发了高伟的好奇心。路上偶尔有行人走过，但是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光线越来越暗，已经是8:30了。等了半个小时的高伟感到被捉弄了，根本就不会有人来赴约。他正准备离开，突然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郑川。高伟全身一震，谁在叫郑川？真的是林小月来赴约了吗？他转身辨别了一下，觉得那叫声是从慧灵寺里边传来的。寺院早已经关门了，只有侧面的一道小门是虚掩着。高伟推门走进去，有香火的余味钻进了鼻孔，他看见浓密的树荫和方砖铺就的地面，寂静中没有一个人影。他不敢往里走，只好退出来。回想起刚才的那声音，越想越怕，赶紧快步离开了这儿。高伟几乎是小跑着来到了公交车的终点站，上了车，车上空无一人，正要发车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赶上来了，她径直走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高伟回头看了她一眼，正与这个女人的目光相遇，那个人的眼光有一种寒气。高伟在电话里对郑川说：“一定是那个女人跟着他，进到他的屋来了。”郑川听他讲完了这个晚上的经历，一直有一种头晕耳鸣的感觉。郑川